心在你面前起恭敬的心，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差遣你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来引导你的百姓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曾经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奶奶从台湾来到美国探亲，跟她的孩子孙子住在一起，其乐融融，一家非常幸福的家庭。老奶奶跟孩子们非常喜欢体育，所以晚上他们会经常看一些体育的节目。有一天晚上他们打开电视节目看的时候，大家都很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节目，结果老奶奶就开始一直在那，孩子就听不太懂干什么。他说啊，我早有所闻，美国抢劫很厉害。果然你看，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人在那里抢一个东西，哦，是钱包，这个人抢了钱包还递给别人，然后后面就一起往前冲，而且对警察也不尊重，这么多人挡着警察。孩子就听着不知道在脑袋里讲什么，后来一想，哦，他们在看美式的橄榄球，他把那个球当着钱包了。美国治安不好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对那个国家的一些规矩、体制、法律，我们都不是太懂，甚至一些体育的游戏，我们不懂的时候就看不太入戏。神的国也是一样，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从世界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但是我们对神的国度里面的法则，里面神的国度的含义，甚至神的国度能够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就像一个公民，你的权利、你的义务，在许多弟兄姊妹考公民的时候都会讲得很清楚，你有什么权利，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相应的义务。所以我们今天想借着这段路加福音的17章来一起思想我们平时比较少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国度，然后来思想神的国度的降临。我们理解什么是神的国度，它的降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地方法利赛人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他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在两月之间，法利赛人是其中那时候非常敬虔的一群人，但是那个时间的法利赛人虽然有敬虔的名分外号，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这群人是当时的宗教的权贵阶层，他们是讲解圣经，特别旧约圣经，然后这群人过了虚假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原来名声不错的，是很敬畏神，把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当作他们生命的皈依，是非常令人敬重的一群人。但是那个时代变成世俗化、非常虚伪的一群人，所以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成为假冒为善的代名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群人来问耶稣一个事情，很关注的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在关注之前，我们先来想想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在这群法利赛人、犹太人当年的理解，神的国是带着很深政治和军事的色彩，因为他们那时候被犹太人、被罗马人奴役、被殖民，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在那两月之间他们产生一种新的国度观和新的弥赛亚观念，就是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建立地上的国度，而且是以色列的国度。这个国度呢，可以除去他周边敌人带给他们的欺压，所以带有很深的政治性，甚至兴起一个将军来治理他们，来统治他们，把敌人赶走，有军事性，特别是政治性。那这样的一种国度的观念跟旧约时代是有一些相关，却相去甚远。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已经开始期盼神的国降临，他们也提到神的国治理的时候，特别也是除去周边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欺压。但是在一些先知的远象里面会看见，未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美好，不只是除去周边敌人的欺压，他 还带来美好的一种和谐的图形。大家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甚至野兽可以跟孩子在一起，不会伤害我们。那种远象，先知的远象，一直激励犹太人去寻求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特别是在他们受到欺压的时候，被奴役的时候，那时候民族的心灵里面会想到我们先知的远象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期盼，所以那时代的人也非常的渴望神的国的降临。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来思想两个方面：神的国，一个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呢，另外神的国又尚未完全降临。那学神学的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神学会告诉你们有两个字，一个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但是又尚未完全到来。在耶稣诠释神国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具有颠覆性或者具有革命性的。旧约时代的先知都预言，刚才讲过，要应许神的国降临，然后将来带来一种祥和平安的图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讲的平安 Shalom 这个词，不只是没有战争那种平安，他的平安是一种整体性的一种祥和，民族政治生活个人心灵整个处在跟大自然的和谐，处在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状态。所以如果真的中国社会要搞和谐社会，真的要从希伯来人那里学习平安这个词的意思。它不只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它还有包括人与神的和谐。这是我们和谐社会里面缺掉一个最重要的。我以前讲过，我们只要母鸡不要，我们只要鸡蛋不要母鸡。那个和谐是因为神跟人有一种和谐带来的人与人的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自己里面对自己的接纳，里面内心的和谐。耶稣的信息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只是局限在以色列的国土上，虽然先知的远象原来也指向将来的国度不只是包括以色列，但是刚才讲过，在那段期间里面的以色列人其实非常的局限。大家还记得耶稣快升天的时候，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暴露他的国度观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快要走了，那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很关注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他把国度局限在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首先耶稣颠覆性的信息，革命性的信息告诉我们，神的国已经降临了，这是旧约先知没有指出来的。旧约的先知只是告诉神的国要来，神要治理我们，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神的国已经降临了。那神的国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神的治理，神的治理。当我们提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不同的词汇来认识神。比如说我们称神是父，他慈爱，他关注我们。神是战士，在旧约时候，那以色列人受外邦欺辱的时候，他希望神替他打仗，耶和华是战士。但是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常常提到的一个词，神是国王，神是君王。那君王的时候相应就是国度。那耶稣提到的是几个，刚才提到一些主张，包括他的国度不是局限在以色列的。那时代人误解他，当他行了神迹奇事的时候，五饼二鱼之后，有人要立他做国王，我们知道耶稣就逃走了，因为那时代的人误解他的意思，甚至他的兄弟也误解他的意思。如果你是弥赛亚君王，你应该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大王的军城里面，大军的军城里面，应该去那里显示一招。但是耶稣没有这样的意思，耶稣显然连他的家人，甚至他的母亲兄弟，他的门徒，至今的门徒都误解他的意思。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国已经降临，不再局限在以色列，神的国已经降临，借着他开始的。所以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天国的观念，或者是叫神国的观念，一直是耶稣传扬信息的中心。我们来看几件事情，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开始的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 在那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篇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里面经常强调天国，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天国跟神国，神学家们在做很多文章在那里区别，我想大家不要这样的必要，没有这样的必要，只是马太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提到天国，马可写给外邦人，路加写给外邦人的时候都提神的国，所以天国就是神的国。耶稣出来传讲开始的信息就是神的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信从福音。然后耶稣快要升天之前，大家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到升天之前的四十天中间，大家有没有人还记得耶稣最关注什么事情？他复活了，还有四十天要走，这段时间他讲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他这段时间讲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又是耶稣在那段时间里面用很多的神迹奇事向别人证明他的确是复活了，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他讲说神国的事。你看他从一出来传道就是神的国近了，到他快要升天之前还是四十天时间讲说神国的事。而且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祷告，大家知道他除了祷告主祷文大家都会背，主祷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耶稣主祷文里面教导门徒应该这样祷告，神的名被高举，父神的名被高举，然后他的国度降临，是我们的祷告。然后这国度代表里面耶稣讲的也很清楚，后面带着一个注释性的，他的国度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非常简单来说，从耶稣的信息里面，从开始到末了到中间都是以国度做他中心的信息，而且他中间行很多神迹奇事，特别有一次把乌鬼一个哑巴鬼赶出去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开始攻击耶稣，说他不过是用鬼王别西卜赶鬼，说耶稣是被鬼附身了才有这么大的能耐。耶稣跟他解释了，这不可能是鬼附身，如果鬼附身鬼不可能赶鬼，耶稣讲得很清楚。然后耶稣在路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能力显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中间了。耶稣自己的能力让别人看见神的国已经来临了，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神的国现在借着耶稣的降临，特别他能力的彰显已经显明在犹太地上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信息里面，看见信息耶稣的神的国度不只是局限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神的信息也不只是指向未来一个遥远的过去，将来他也在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中间看见了，神的国已经来了。这是他区别众先知所讲的，众先知讲的他是跟众先知是讲的一致，但是更清楚知道借着他的来临神国已经降临了。耶稣也指出来他这个国度，他说是眼睛看不见的，这地方眼睛看不见是指是个属灵的国度，不是地上的那种疆土的拓展。他跟伊斯兰教的国度观念非常不一样，伊斯兰教借着一种军事的入侵，借着文化的侵略，他可以扩张他的意识形态在心灵上的统治，那是伊斯兰教做的事情，跟亚历山大做的事情一样，他扩张土地的时候把希腊的思想灌输到那块土地上去，然后希腊化那时代的人，那是希腊帝国做的事情，是奥斯曼帝国做的事情，都是用军事的扩张然后征服那土地的人民，然后把意识形态强加在那块土地上。但是耶稣的国度却跟他们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有人用一方，约翰福音十八章比拉多在审讯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就反问他，是你自己认识呢，还是你听别人说的？当然比拉多是听别人说的。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耶稣说，只是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不在这地上，如果在地上的时候，我的臣民我的臣仆必要起来来反抗，怎么可能君王被抓起来他的臣民没有反应呢？所以耶稣告诉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在地上，就像刚才唱的诗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国度是个属灵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我在进一步这地方，我自己有个很切身的体会，可能跟大家见证过，在我93年来美国就信了主，不久就信了主，几个月以后，后来在就追求特别参加礼拜三教会的祷告会，在那里得到很深的造就，一群包括牧师还有那时候一些教会同工，我是一个初信的，参加他们的祷告会。我操练祷告不是看哪一本祷告应该如何祷告这样的书，是一群就在祷告会里面来操练祷告，向他们会祷告的人学习。然后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让我思想跟神国相关的事情，就是1995年台海危机，可能一些弟兄姊妹还记得，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陆就向台湾海峡投飞弹、投导弹，然后发现一些非常微妙的情况，在北美公司里面午餐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原来大陆同胞、台湾同胞，我们都是说国语，就坐在一起吃午饭，很高兴。但是九五年的投飞弹那段时间，就出现微妙的改变，大陆同胞跟台湾同胞就微微的不太说话了，就坐到不同的桌上了。因为话题敏感，虽然平时是同事，是一个部门的，但是那段时间就不太自在。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却看见另外一番图景，我们在礼拜三祷告会刚才讲参加的时候，我们却是一群人，有大陆来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台湾来多半是教授还有牧师，那是很多年以前，1995年。然后我们在那里流泪祷告，为台海两岸的和平来祷告，我们亲如一家人，甚是一家人。人家如果知道这两股人在一起，不是从两块不同的土地来的，而且在他们的祖国的地方是在纷争的状态，这群人为什么可以同心在那里彼此相爱，还可以一起流泪为那边尊敬的双方来祷告？那段时间我经常想，这个好像我们在属于另外一种国度，我们还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生活，我们还是背景是大陆来的，这边背景还是台湾来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就可以跟公司里面有所区别？公司里面没有提供这样的一种灵性的资源，把两种从亚文化层次上不一样的两群人在危机中间把它连接在一起。但是神的国却超越这地上疆土文化或者那个时期政治分裂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和心灵的痛苦，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有更深的联合，一起祷告。我受极深的造就，在那段时间里面的祷告会，祷告的内容具体除了台海的和平祷告以外，我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只记得两边来的两岸来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流泪，为同胞祷告，为政治家、为政客祷告，为领袖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和平，不要做伤害两边人民的事情。耶稣这地方也是讲一个超越的国度，超越地上文化那些背景、土地、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局限，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简单来说，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在世界、神在历史、神在人心里面的治理，神在历史、世界、历史、人心里面的治理或者统治。那这地方特别耶稣提到，他说神的国其实已经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心里。这地方应该有两种解释，可以说在你们的心里面，也可以说在你们中间了， 这地方可能更合适的说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就像耶稣已经讲说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已经来了，来到了，对我们今天有很深的启发。神的国降临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或者说已经属于他国度的人，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加入公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跟这块土地连接会更紧一些。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加入公民的时候很复杂的心情，有伤感，也有某种归宿感，这是所有第一代移民所经历的一种内心的复杂的，是不多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子女不能了解，我们祖国的人民也不一定完全理解。那种属于新的土地，好像情感上要连接在另外一块土地上，那样的心情独特的属于第一代的移民。犹太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被俘虏抓到外邦的土地，身在巴比伦，心却想念着他自己的祖国，想着他的圣殿，想着他的律法，想着他先知的教导，想着过去以色列国蒙神祝福的辉煌，这些都是他们这些被掳的人那种非常沧桑、非常复杂、非常痛苦的心情。但是这地方我们提到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神耶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的能力、他的完全，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他的治理已经表现出来。我这里引用一段话，是马丁路德讲的，神的国有两种方式能够临到我们中间。路德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对神的国度有，他写过一个文章叫《两个国度》，他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国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降临在我们中间。第一种方式是到了时候借着他的道和人的信心实现出来，第二个方式是在将来永远荣耀里得到实现。一个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神的道和人对他信心的回应表现出来，就是现世性；另外一种是末世性，是将来要完全应验的。那今天我们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神的国度？如果神的国度是神在我们心灵或在世界和历史中间，包括我们的心灵的治理的话，那作为神国的国民，我们应该要顺从他的旨意。就像加入一个国家的公民，你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你要尊重，要履行那个国家不但给你的权利，你也有义务遵循那个国家的法律。这地方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哈，是神的律法，这个大家不爱听的东西。我们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现在用律法、用宗教的律法来捆锁我们，是许多人害怕，也是我当年很担心的。大家知道我非常崇尚心灵的自由，最怕被人奴役，特别是精神的奴役，这是当年追求信仰的时候非常小心，有人想要控制我、操纵我，特别用一种宗教的东西，因为过去被意识形态控制过，非常痛苦。到一块土地上追求自由，如果别人用新的东西来奴役我们，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感谢神，认识了耶稣基督，自己重生悔改，发现在神的律法中间、神的真理里面，才找到真正的自由。大家知道这种自由是脱离罪恶捆绑、脱离罪恶辖制，那种自由是全新的自由。我们在新的这样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顺从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是成为应该成为天国子民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应该说核心的特色，遵从天父的旨意。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一次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别人说你的妈妈来找你了，你的兄弟姊妹来找你了，大家还记得耶稣的回答吗？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和姊妹，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兄弟和姊妹的。所以耶稣非常清楚，他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是那些遵从天父旨意的那群人，是一个国家的，是都属于那个国度的。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有一段记载，可能已经提过，他在到天堂的门口做梦， 他到天堂门口，天使不让他进去，他说你是谁，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米兰的奥古斯丁，我是基督徒，他要进天堂进去，天使不让他进去，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天使定义什么叫基督徒，天使说你的心灵你的灵魂在世界的时候受什么掌控你就属于谁，但是你的心灵里面满脑袋里面都是西塞罗，都是罗马的西塞罗，不是属基督的，回去吧，进不去，醒过来了，吓死了。奥古斯丁醒来才发现他满脑袋里面都是罗马的西塞罗的，罗马的哲学，罗马的法律，罗马的修辞学，原来基督只是挂名，他是个文化基督徒，原来是，醒来了，忏悔。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说是属神的子民，如果满脑袋都是属于世界的，我们很可能非常可怕的，假的，可能只有一个护照，但是不是真正属于那个，当然在地上有个护照就属于那个国家，但是可能是挂名的。有人问我你信主多少年了，我有的时候很麻烦告诉他我挂名几十年了，我一直认为从小就是基督徒，直到有一天在印第安纳一个地方赵牧师请我见证的时候才露馅了，原来假的，我因为见证了很久都是我爸爸妈妈怎么为主受苦，最后赵牧师实在听不下去了，问一句，哎朋友，他没叫我弟兄，他叫我朋友，他说可以不可以说几句你自己怎么认识耶稣的，啊，我讲不出来了，本来就不认识，假的，滔滔不绝讲很多家庭基督教的那些东西，词汇也很熟，圣经可能也知道一些，最后传道人牧师在边上看，你不认识耶稣啊，你很认识那个词汇，你也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属灵的词汇可能比很多出信的还懂得多，假的，文化基督徒或者挂名基督徒，文化都不是，挂名基督徒。我们心灵被神治理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属于那个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来帮助我们属神的子民，你真属于这个国度吗？我们的心灵是否降服在他的法则、他的律法、他的旨意里面？如果是的话，我们才是里外真实的属于这个国。对于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其实你在国度之外的，我很高兴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参加团契，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你并不属于这个国，而且我们很盼望，也是耶稣基督很盼望你进入这个国的。那进入这个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耶稣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信从福音，马可说信从福音，是神愿意你加入这个国度，只要你信从福音悔改。耶稣在一处地方，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次门徒不让那一群小朋友想摸摸耶稣，父母带着孩子想摸摸耶稣，让耶稣摸一摸，但是门徒就非常的不太高兴，他就觉得不要靠近，耶稣说要让小孩子过来到我面前来，他说啊，在神国里面的人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孩子，耶稣要我们单纯的信靠他。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耶稣已经把进入天国的方式已经告诉我们了，单纯的像孩子一样来信靠这位基督，为我们君王，为我们死，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入公民天国公民的资格，他的死只要你接受他。所以盼望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长辈，如果你最近刚听到福音，神的国门是敞开的，他是欢迎你来到他面前，只要你接受他，单纯的像孩子一样信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事情。第二个方面，神的国不完全完全现在已经都降临，他也是一个，耶稣刚才提到的，耶稣他的国度强调现实性，他已经来到了，但是耶稣也同时告诉我们没有完全来到。大家看继续后面，耶稣提到说那时候要来的时候，人子要来的日子，你不要轻信说在这边在那边，都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历史中间很多人假预言，大家知道都一一的破灭了。然后 他说将来他要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的一边到另外一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从天的东方闪到西方，大家知道东方闪电是这么来的，提过了。他说摩西是律法，代表律法时代，耶稣代表恩典时代，他来了东方闪电代表国度时代，跟国度连在一起了，是东方来的，是中国的东北。所以那个不是假的，哪有这样理解东方闪电，就这样，就这名字都起得很像武侠小说里面。我跟大家讲过，我非常困惑，这么离谱的事情还这么多人相信。但是耶稣说，只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要被这个世代弃绝。所以基督的国度是建立在他付代价付上的，而且他先受苦，将来还要荣耀中间再来。然后他继续讲到两个比喻，一个是挪亚的日子，一个是挪得的日子。他告诉我们情形说，那时候耶稣要来的日子好像跟正常一样，照样吃喝，照样嫁娶，照样做买卖，日子好像跟平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挪亚的时代洪水就来了，挪得的时候天火就降下来了。这好像罗马的蓬佩城也是一样，在那里过着奢华的生活，突然间火山爆发，岩浆就把蓬佩全部淹没了。考古学家从地上挖出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在过奢华的生活，因为岩石岩浆把人凝固了，当年的一些奢华的生活做的事情都凝固在那里，历史好像冻结在那里，定格在那里。看见罗马过奢华的生活的时候，突然间蓬佩那个世界的末日就来到了。对他来说，耶稣这地方告诉我们，他的国不只是现在已经降临，他还没完全降临，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才完全的实现，人的国才完全的实现。那时候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要在荣耀中间从天降临，这是一切属他子民一个最美好的盼望。然后在新天新地还要降临在地上，彼得告诉我们说，有形式的现在现存的社会要销毁，但是神的新天新地要荣耀的降在地上。这是一切在地上属神的子民在委屈中间，在辛苦里面，在流泪中间，在焦虑里面，我们最后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信神只信一半，耶稣基督救赎很好，今生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可以给我们平安喜乐，但是神许可他的百姓在世上过艰苦的生活，来操练我们的性情。但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将来他还要再来，来迎接我们。这样的一种盼望，给我们今生属他的国度的人，已经属于他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的君王还没有再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我讲两个方面的重点。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殷勤的做工；第二个方面，我们应该警醒的等候。殷勤的做工，也应该警醒的等候。大家知道耶稣的比喻，有两个比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应该怎么生活。我们信了主了，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殷勤做工，耶稣有个比喻，才干的比喻，有人有一千两，有人两千两，有人有五千两，然后那个财主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算账。所以神在我们众人身上给我们才干、资源、能力，是要在我们等候他再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出来。这个等候不是一个懒惰，在那里，我不知道你在火车站、在机场等待的时候做什么。很多人现在在玩手机，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不知道玩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像那样的等待，我们是积极的等待。耶稣要再来，但是我们今天今生过每一天充实的生活，知道我们的国，耶稣基督的国有一天要降临，荣耀中间他要降临，他的国要全然的实现。我们要殷勤的做工，特别是待人归主。神的国度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更多的灵魂、更多的心灵愿意降服在这个君王的治理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国度扩张的概念。今天我们都在谈论哪一个世界的扩张势力 实力的扩张，大国的兴起，我们很喜欢讲这些词汇。但是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的国是属灵的国，它是心灵归降耶稣治理的时候，那个就是国度。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让更多的人的心灵愿意属于耶稣基督治理，那这个国度就扩张了。所以要劝大家在这段时间殷勤做工里面，包括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用你的生命把福音传给周遭神让你认识的人。神没有差遣你感动你，像许多宣教士到穆斯林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但是神可能差遣你的邻舍、你的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放在你边上。有些弟兄姊妹还积极的出去认识那些学生、认识一些邻舍，这些都是同事，都是你要做神给你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警醒等候。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耶稣知道有个聪明的，有个愚拙的。愚拙的是到新郎来的时候有灯没有油，非常的羞愧。那另外这个五个聪明的就灯点好了，有些人读到那里说很自私，不分给人家油，就读错了哈。圣经不能这样读，比喻里面通常只有一个要点，不要读很多要点出来。说这群聪明的童女，但很聪明但很自私，也不分一分，爱人如己嘛，为什么不分一下油呢？就读错了。重点是他警醒，他知道新郎要来，他很认真在那儿预备自己的灯，常常点着，那个时候要来。所以属神的子民，我们应当常常警醒等候。我刚才又提到在候车室或候机室里面人的心态，我不知道社会学有没有人把这个做田野研究，那研究在候机室里面的一些候车室里面的人的心态。我去那里观察过这件事情，我知道候机室里面多半是有大人有孩子，孩子是无所谓的，妈妈爸爸在那等的时候孩子很开心在那里玩，飞机几点到，轮船几点到，根本不关心，只要妈妈叫他就好了，那是孩子。那大人就会看看手表，看看上面时间好到第几号了，还有的时候急的还会问一下，哎，怎么到时间还没来。这就是一个我在观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但是我看就大概两种人。一种人呢，他是在那等着，但是他心都在看那个牌子，还在想着时间快到，还有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把孩子快叫过来，还有十分钟的孩子快过来。那孩子就不太管。两类人，一类是很关注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生怕上不去，还有一类人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属于哪一类啊，是属于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还是说随时他都回来，因为他告诉我们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要过一种虽是在地上却是在天上的生活，常常像候机室候车室里面 那些人一样，虽在那里等待，他是我们的心去挂在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到，不是去猜测。历史上太多的猜测了，我也见过一个很近前的长辈甚至猜测2018年要来。2018年这是个全中国家庭教会都敬仰的很尊重的一个人，我不说他的名字，我问他，我说你这样猜不对啊，他说我没有猜哪一天了，我只是猜那年。但不好笑话他，他写的他是个很近前的长辈，我们全中国的家庭教会都敬仰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可能这位老伯伯要在2018年以前去世，这样的话可以保住他在世的名声。我没说神耶稣基督不会在2018年回来，我只是告诉大家不要那么确定是那一年来，所以免得在2017年的时候房价出现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做神的门徒应该警醒等候，好像明天就回来，或凌晨或半夜或鸡叫的时候，就像这地方说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连霍金伟大的科学家霍金都跟他的朋友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胆战心惊，他会不会是属于留下那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等于说对救恩就认识就很清楚，他是科学上的专长，不等于灵性上可以做我们的导师，但是他很恐惧，他也很害怕。物理学家的朋友告诉他，跟他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担心他是被撇下的那个，盼望他到时候能够想清楚了，也不要成为被撇下的那个。但是对我们来说，确实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他的国虽然已经在地上已经彰显了， 我们也要期待有一天荣耀中间那位君王还要再来，除去我们一切里面的对世俗的贪念，直到我们在暂时在这里居住，有一天还要回到他那里去。结束的时候讲到一位拉比，有一个人非常慕名，一个智者拉比去那里拜访他。他到拉比那里的时候，拉比家里除了书就是一个破桌子一个破椅子。这位旅行者就非常的困惑，就问拉比，这个德高望重伟大的智者以色列的拉比，为什么过这么好像很简朴也甚至到贫寒的生活。他就问拉比，你为什么只有这点家具？结果拉比反问他，他说你的家具在哪里？哦，他说我是旅行者，所以我就带简单带一个包。拉比说我也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国度的观念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你已经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在今生，你借着圣灵和你圣经的帮助来治理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旨意、你的律法、你的法则之下，成为一群顺从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国民。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存着期待的心，在世上过敬虔简朴，主啊，过客旅寄居的生活，知道这世界非我们家。我们荣耀的国在天上，有一天你在荣耀中间再来的时候要迎接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世上殷勤的做工，警醒的等候，来等候你的迎娶。常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里面，对一些困苦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激励和盼望，知道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不再有哀伤，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过世俗化安逸世界生活的弟兄姊妹，主啊，你来警钟敲醒，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在地上常常被提醒是客旅寄居，在地上过圣洁简朴敬畏的生活，等候我主耶稣基督荣耀中间的